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净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放耳边，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明两天大部分时间天空晴朗，会有些高云，扩散条件较好，大气透明度高，空气清新，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但由于天气十分寒冷，目前本市还处于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，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，不要长时间在户外停留，谨防感冒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风三级左右转南风二级，最高气温-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多云渐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1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郭英一看从府门进不去，鸟飞也有个影儿，这么大的驸马府我提刀往里一闯，还没等救出薛景云，哎，我就得身遭不测，怎么办？有主意了，明的不行，咱来暗的。想着让郭英转到西大墙外，抬头看了看这座墙，也有1丈5-6尺高。郭英虽然是马上的将官，但对部下的长拳短打也颇有研究，像这样的墙头根本挡不住他。他单手压刀，丹田一提气，脚尖点地，噌，使了个旱地拔大葱，就窜上墙头，胳膊肘挂住墙头，把身子挂住之后，慢慢的长身，把头探出来，往院里一看，正是驸马府的花园。院里静悄悄，有一些树木，恍恍惚惚看见有一座凉亭。郭英在怀里的一伸手，拿出一块铜钱来，往地下一扔，趴在墙头上一听，地下没有动静，也没有巡逻的，也没有狗，这才放下心，把身子一掌，双腿一飘，嚓，就跳到花园里头。郭英一看这座驸马府也太大了，看这意思有几十层院子，可以说5步1楼10步1阁呀，上哪去找我姐姐薛景云去呢？见着人打听打听就好了。他一边想着，一边头着往前摸索，刚转过月亮门洞，就听前面有脚步的声音。他一看，红灯开道，闹了半天是巡逻下夜的，一共俩人。郭英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头，就见这俩人就从面前过去了。有一个小子还乐呢，伙计，你得了多钱赏钱？5两银子。你呢？我闹了6两呀。 你怎么比我多一脸？你看看，人走时气，马走膘，兔子走时气，枪打不着。刚才我到后院去一趟，正赶上万花楼那块端酒布菜，人手不够用，我帮着端了一趟菜，就这么的，驸马爷多赏给我一两。哟呵，你真走时气啊！走走走走，留在这家注点意啊，今天备不住要出事儿。怎么的？你没听说在石美堂找了一个姑娘？这姑娘叫薛景云，你说这丫头多厉害！驸马爷好心好意叫她陪酒，真不识抬举。刚把她拽到万花楼上，你猜怎么的？她扬起手来，啪，给驸马爷来个嘴巴。你想想，驸马爷金枝玉叶多咱吃过这亏儿？现在火撞顶梁，驸马爷把桌子都蹬翻了，把那个薛景云掉到凉亭之中飞行拷打呀。哎呦，这个薛姑娘还挺厉害，就这么揍她，她一不哼二不哈，一句软和话都没有。你说驸马爷能不生气吗？如果他的人家真生了气，一瞪眼就爱找咱们的毛病。我说咱可得注点意啊，你看着没，背不住，有人都混不过去。那个一听把脖一锁，可不是吗？驸马爷一上来脾气，瞪眼就宰人呢。在咱们巡夜的时候可别出事儿，走走走走，少说废话。两人说完了就过去了。郭英一看呢，我非打听清楚不可了。想到这儿，看看四外无人，手压钢刀，噌，往前一纵，就到俩小子背后，冲着左面那个一晃胳膊，噗，这一刀砍翻在地。这个一听，叫他生不对，谁呀？还没等说出来，孤零过来把他嘴堵住，底下一个破瓣暗翻在地，别动，跟我一样，你等你，爷爷饶命！我请问你，那薛景云薛姑娘现在何处？离这不远，在凉亭上。哪座凉亭？您就在这出去往东走，用不了50步就到了。里边点着灯，看得十分清楚。我再问你，今天驸马府都来些什么人？ 今天是我们驸马爷的寿诞之日，百官都来祝贺，我也记不清都是谁了。据我知道的，有恒海王王宝宝、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，还有谁我记不真切。 这些人现在何处？ 都在万华楼，因为那个楼就是给我们驸马爷准备办喜事的地方，有什么吉庆喜日都在那儿举行，都在三楼上。 守卫的军兵有多少？ 不多，就是巡更下夜得有个30来人。 郭英把情况就摸清楚了。本应当把你饶了，不过饶了你又要坏我的大事，你委屈一点吧。一刀脑袋给拨了下来。郭英把死尸拽着没人的地方，抬靴子底把刀上的血迹蹭了蹭，按着这小子所说的方向来到凉亭之上。一看可不真的，凉亭的四个角挂着出灯，那灯正明刷亮，里边有男的有女的，这些男女骂骂咧咧的，看这意思是在审问人。郭英龙目光仔细看，薛姑娘正绑在明柱之上，有一个婆子 正在这骂呢。我说你呀、啊、真是死骂着不开气儿啊，就凭我们驸马爷金枝玉叶把你给找来给陪酒，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呐、啊、哎，你说你这人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歹不？要给你钱要给你做衣服，就希望你到这唱个曲子敬几杯酒就行，多大的架子，连驸马爷都不伺候啊！你竟敢伸手把驸马爷给揍了，你是活腻歪了。今儿个我们饶不了你，你打算怎么地吧？你要认可服输认罪，我们把你带到万花楼上给驸马爷赔个不是，把他老人家哄热了，你就算完事儿。要不然就是活活的把你打死。薛姑娘一句话也不说，这抡鞭子还要揍。正这时候郭英赶到了。郭英那是杀人的祖宗，到了现在是不想那后果了，把钢刀一抡蹭窜到亭子上了。亭子上这些人一愣，你是谁？郭英把眼珠子瞪得溜圆，不许上场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把脸都背过去。这帮人也挺听话，哎哎，背就背过去，老老实实的都这么办了。郭英呢，让他们每个人把裤腰带解下来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把他们都捆上，又把他们的衣服里头撕下来，把嘴给堵上，把他们提到没人的地方看个停保险，也不会被人发现了，这才转身回来救了薛景云。把薛姑娘背到那花园有一座假山，把她藏到山洞里。这时候薛姑娘才发现是郭英，把她给吓得，兄弟你怎么来了？姐姐我特来救你。哎呀兄弟呀、啊、你这份心意姐姐我心领了，不过有一样，你惹了大祸了，这是驸马府，好比龙潭虎穴一般，你怎么能出得去？兄弟不要管我，快些逃命去吧。哎，姐姐，我不单是来救你，我还要杀死那七星驸马一律本部。我听说这小子最毒辣，在京城他是杀人无数，抢男霸女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姐姐你在这山洞等我，我把他杀完之后带你逃走。兄弟不行啊，你要那么做你就走不了了。郭英这人还挺硬，他要说怎么办，九条牛也拉不回来。他嘱咐薛景云就在这个山洞等着。郭英看了看四肢，留下了标记，等回来好找啊。一转身提着刀是赶奔万花楼。这个楼啊在第九层院子，一共是三层，那米数来说高了下也有30米。在第三层挂着一块横匾，那大字都有一人多高，据说是元顺帝亲笔给写的字，上面是万花楼三个大字。这个院光占地也有15亩大小啊，院的四周扎着奇花异草，哎呦香气扑鼻。郭英一看有些人来往不断，往万花楼的上边端酒送菜，有的时候院里头没人，他就利用这个机会闪身到了万花楼楼梯这，看看左右无人， 提着这口气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来到第三层，看了看这窗户，灯火辉煌，照如白昼。摘耳侧听，里面划拳行令是说说笑笑。郭英用舌尖点破窗棂纸，睁一个眼，闭着一个眼，往屋里看看，就见这屋里头足有200人左右。先说这座万花楼，那里面是雕梁画柱，金碧辉煌，正中央是寿堂，有1丈多高金光闪闪的大寿字，前面有1丈8尺长的长条案，上面南绣平金的桌围子桌帘，要摆着各种礼品，什么八仙人啊，福禄寿三星人啊，金如意玉如意啊，这个礼物就太多了，都是百官送的。长条案的前头是个香案，香案是红木制造的，上面有5供蜡签，风魔童的香炉，风魔童的大蜡签点着一对金蜡，蜡还着着呢，是香烟飘渺。再往前一看，排摆的桌案，燕翅形的，上垂手左面都是文官，下垂手右面都是武将，真是武官盔缨乱抖，文官纱帽翅烂晃，穿什么的都有。唯独正中央有一张桌子非常显眼，后边有一把大圈椅，在上面坐着一个人。郭英借灯光看，就这家伙长得，站起身来平顶身高，也足有1丈2尺，还得挂铃，那脑袋跟提水那溜斗一样，这张大脸上嘎啦嘎啦长得全是疙瘩，2道九转式的朱砂眉，一对大环眼，塌鼻梁子，大鼻子头，鲶鱼嘴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里出外进，一嘴蒜瓣牙，大耳垂肩，左耳朵上带着烧饼大小一个金环，脑袋上梳着16个虾米须的辫子，头上戴着7星汉堡珍珠冠，身穿8团龙的马褂，脖子上挂着1串素珠，这串素珠完全用珍珠穿成的，借灯光一闪，刷刷刷刷，放着7彩的光芒，管这素珠也是价值连城啊。下面呢有桌围子挡着，看不清楚，在桌子上罗列杯盘，全是吃喝的东西。郭英再听了听，里面一位人又说又笑，也听不出个个数来。哦，甭问，正中央坐这个人一定是7星驸马耶律本部，方才听巡逻的说了，在这万花楼上头都是元朝显赫的官员，不是这个王就是那个侯。今天我郭英没白来呀，我要把你们都杀了，天下的老百姓也就得了好了，你们都是罪魁祸首，老百姓倒霉都倒到你们身上。哎呀，遗憾的是元顺帝没在这儿，他要在这儿，我这趟来的就更值个了。郭英想到这儿，事不迟疑，必须马上动手，他把腿抬起来，当这一脚哗啦把门给踢飞了，他窜进寿堂， 本来骑行驸马爷的本部寿诞吉期，来往祝贺的什么人都有，也没有郭英这模样的，浑身净血，脸色清白，眼眉都站起来的，眼角都要瞪破，如同杀神附体，手提钢刀往里一窜，谁不害怕？众官员连驸马爷的稳步都看清楚了，楼上是一阵的大乱，这七星驸马爷的稳步腾就站起来了，哎，你是什么人？郭英一笑，什么人？我是要命的阎王爷，哪里来？轮到问驸马爷的稳步就来了，把老驸马吓得身子一闪，把椅子抄起来，奔郭英的脑袋揉就一椅子。郭英往旁一闪身，这椅子飞出去了。看你说这事多巧啊！这椅子这个也太大点儿，在横着出去的正卡在门上的咔嚓的一下，把门插个溜烟呢。郭英一瞅，这多好，不用站岗的了，这椅子就替我站岗了。这回我放心大胆的杀不，抡起刀来奔野驴本部就下了手了。你看这些官啊，平时作威作福，摇头晃屁股，嗯啊啊呀，哎，觉着不含糊，感情这些人也怕死，一见郭英全傻了眼了，爹妈乱叫，乱作一团，真是丑态百出。郭英啊，一个人一把刀，要想把这些人同时都杀了，那是办不到的，他得有主有次啊。郭七爷压刀是单对七星驸马耶律本部，两人这一见面，耶律本部一瞅，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他用手一划了，一没带着腰刀，二没带着宝剑，其实这不奇怪，郭少日带武器干什么呢？但是他一闪身，发现香案上光滑闪闪三条腿的大香炉，这家伙足有20多斤。哎，耶律本部一看行，伸手把香炉抄起来。这香炉这玩意儿短粗胖，这不好使唤呢，底的腿细还拽不住，上面大肚子溜圆还发滑。后来没办法，他奔郭英就投去了，那能打得着吗？郭英来了个锁梗藏头，这香炉打空了。郭英恶狠狠奔着他当胸就是一刀，他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刀也刺空了。仗凭着野律本部是个武将出身，精通拳脚，所以郭英砍了他10几刀都没碰着他。两个人围着万花楼就转起来了，哎呦，可热闹了，桌子也翻了，椅子也倒了，祝寿那些酒瓶子满地下乱滚，什么炒肉拉皮大冰盘满地都是。耶律本部哇哇暴叫，来人啦，来人啦！他一边拼命地喊着，一边寻找家伙，桌椅板凳都不应手。后来他又发现这蜡签不错，这风魔童的大蜡签一对，每只都有3尺多高，顶上插蜡的蜡苗也能有7寸多长，虽然不那么锋利，这尖儿要扎上也够呛。他一看这家伙行，伸手就拿过大蜡签来，